官民知识入月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刘姥姥到荣国府求帮，由周瑞媳妇领她去见王熙凤。书中暗表，荣国府内宅原来是王夫人掌权，自从侄儿媳妇王熙凤过了门，深得王夫人喜欢，就想交权。因为王熙凤呢是双重身份，既是贾琏之妻，王夫人的侄儿媳妇，又是娘家侄女，娘家人信得过。特别是王熙凤这个女人太精了，是人精子，论心眼儿她有70个，嘴儿甜，手还巧，精明强干，会来事儿，深得贾母喜欢，王夫人信任，贾政也知道她有本事，所以王夫人就交权了。王熙凤掌权之后，果然比他姑妈王夫人高出一大块。呵，丫鬟婆子惧他三分，他前后左右丰盈，应该说是治家有。今天他吃罢早饭想歇一会儿，周瑞家里送信儿，说是刘姥姥来了，跟老王家是亲戚。王熙凤是100个不乐意见，哪来这么个穷亲戚啊，我这么忙还得照顾他们，有心打发了一想不行，这是我姑妈家的亲戚，也是我娘家亲戚，别慢待了，我刚刚掌家掌权，别再说我端架子，行了，叫他进来吧。就这么王熙凤吃完饭拿着个小铜火筷子拨了他手炉里的灰。就在这么功夫，刘姥姥进来了。王熙凤知道不知道，这个人耳明目聪，哪能不到呢？他故意的问，怎么还不进来呀？啊，少奶奶，客人来了。刘姥姥赶紧拜了又拜，姑奶奶呀，我给你磕头了，姑奶奶你好，姑奶奶吉祥。哟，老人家快别失礼呀，这不折了我吗？周姐姐快把老人家搀起来搀起来。哎，姥姥你就别客气了，老人家请坐。王熙凤让他坐是让他坐在椅子上，那刘姥姥不懂得规矩啊，一回身就坐在了炕沿上，那榜儿急忙躲在姥姥身后，吓得不敢出来了。要不说乡下人没那么多理儿呢，不像林黛玉似的不敢上炕，这位啊上去了。王熙凤心里不乐意，可脸上一点儿都不带出来， 说话呀，那个甜呐，那个好听啊，叫你听着那个舒服啊。老人家，哎呦，咱们的亲戚不大走动啊，都疏远了。知道呢，是你们嫌弃我们不肯来；不知道的呢，还得说我们不认亲。刘姥姥赶紧说：“啊，姑奶奶，我们家道艰难，走动不起，这回来也给姑娘献丑了。管家爷们看着啊，你看我穿的这身也不像个亲戚样啊。”凤姐笑了：“你这话可就差劲了。我们家也不过是借祖父的虚名做了个穷官，谁家有什么呢？不过就是旧日的空架子。俗话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说着他又问周瑞媳妇儿：“哎，这个事儿跟我沈婆婆说了没有？”“哦，我这就去。”周瑞媳妇走了。凤姐儿赶紧抓点果子给板儿吃，说了会儿闲话。就这么一会儿啊，好多管事儿的媳妇来回话：“怎么，凤姐太忙了，这么大家子什么事都等着她说话。”凤姐说：“平儿，你去告诉他们我陪客呢，晚上他们再来，要是有急事呢就叫他们进来。”哎，平儿转身出去了。就这么功夫，周瑞媳妇儿回来了。回少奶奶，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叫您陪着也行。多谢他还惦记我们，要有什么说的呢，只管告诉少奶奶。刘姥姥忙说：“哎，也没什么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这是亲戚的情分。”周瑞媳妇一听可着急了，心想：“没事儿，你叫我领到这儿干嘛呀？你不是穷吗？你都张口要啊！”想到这儿，他一个劲儿给刘姥姥使眼色。刘姥姥心里明白，可是抹不开，不好张口啊。半天呢，才红着脸、厚着脸皮说：“初见姑奶奶，本不该说，只是大老远的奔你老这来了。也就顾不得脸面了。我想。”刚说到这儿，二门上有人回话说东府的小荣大爷进来了。小荣是谁呀？是宁国府贾珍的儿子，叫贾荣，今年17岁，这是个浪荡公子，败家子儿啊。今天到荣国府找凤姐儿来办事儿，说起来啊，他得管凤姐得叫婶子。凤姐一听贾蓉来了，忙告诉刘姥姥：“你先别说了，你等会儿吧。”这时就听一阵靴子底儿响，进来一个少年，长得好漂亮，眉目清秀，身材俊俏，美服华冠。刘姥姥这会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没处藏，没处躲。凤姐笑了：“嗨，你这么大岁数，只管坐着，这是我的侄儿。”刘姥姥这才扭扭捏捏的在炕沿上坐下了。这阵贾蓉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婶子，我父亲打发来找你来了，有点事儿。”“ 嗯，什么事儿啊？”“ 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送来一架玻璃炕瓶，哎，还有没有啊？明儿个我们家要请客，我想借过去摆一摆就送回来。”“ 嗯，你说晚了，昨儿个给人了。”“ 得了吧，婶儿啊，你别跟我开玩笑，不会的吧？”他嘻嘻哈哈的在炕沿着连作揖带行礼呀：“婶儿啊，借我吧，你要不借，回去我父亲又该说我不会说话了，弄不好得挨顿打。婶儿，你当可怜可怜侄儿行不行啊？”“ 哼，也没见过你这样的，你们家放着那么多好东西不用，偏看见我这个了。婶儿，我们家呢不是没您这好吗？哎，您开恩，我求你了。”“开恩行，话可得说在头里，要是你碰着一点儿， 你可小心你的皮，我扒你的皮还不能啊。好吧，平儿啊，拿钥匙到后楼去，找几个人把那玻璃炕瓶给他抬过去。贾蓉说，不用不用，我还是亲自啊拿去吧，你别让手下人碰坏了。婶儿，我谢谢啊，我走了。就这样转身出去了。这回刘姥姥才定下心神，姑奶奶呀，今儿我带你侄儿来，不为别的，哎，板儿他的爹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啊，天又冷，过冬的衣服也没有做上，越想啊越没指望，只得带他投奔你老来了。哎，怎么办呢？帮一把吧。凤姐一听就明白了，不必说了，我知道了。你老吃饭没有啊？ 一大早就往城里赶，哪有功夫吃早饭呢？ 哎呦，怎么能空着肚子呢？吃完饭再说吧，快传饭。有人传来一桌客饭摆在对面屋里，带刘姥姥和榜儿过去吃。凤姐又把周瑞家里叫到跟前，哎，刚才太太说些什么？王熙凤聪明啊，她知道刘姥姥是他们老王家亲戚，可不知道远近，怕慢待了，问她姑妈也就沈婆婆怎么办，应该周济多少。周瑞家里说，刚才太太说了，说刘姥姥的姑爷王狗儿原本跟咱们老王家不是一家子，只是同姓，当年只是偶然连了宗，以前来过也没空过他们，今儿个既来瞧咱们也是好意，不可慢待了，有什么说的叫少奶奶你掂量着办就是。 哦， 我说的嘛，既是一家子，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哼，又来了这么一位。就在这阵儿，刘姥姥已经吃个勾满豪瓶，打着饱嗝，拉着外孙子来到了西凤的近前，千恩万谢。西凤说，老人家坐下吧，听我呀告诉你老，方才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论亲戚里道的，原不该等上门，就该早有个照应，但现在家里杂事太多，太太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我呢是最近才接手管事儿，也不知道外边啊都有些什么亲戚，再说了外头看我们这儿轰轰烈烈，岂不知大有大的难处，哎，说给谁谁也未必信，您大老远来了，又是头一回张口，怎么好叫您空着手回去呢？可巧我沈婆婆给丫头们做衣服20两银子还没动，您若不嫌少呢，就先拿去用吧。刘姥姥一听20两银子，那够我们家过一年的，赶紧千恩万谢呀。哎呀，谢谢，可修好积德了，弥陀佛弥陀佛。有人早把20两银子包好递过去，凤姐又叫平儿拿过一吊钱递给刘姥姥，这点零钱雇车走吧，今儿个我也不留你们了，改日没事儿再闲来逛逛，回家呀给他们问个好。哎，刘姥姥这才起身告辞，先来到周瑞家的屋里。刘姥姥拿出一块银子，想给周家孩子买糖果吃。周瑞家里哪把这点钱放在眼里，说什么也不要，还给刘姥姥一包半旧的衣服。刘姥姥千恩万谢回家了。您可记着这笔，王熙凤今天周济了刘姥姥，将来荣国府被抄家，王熙凤被掐尖入狱，她的亲生女儿乔姐被她的一个娘家哥哥给卖了，多亏刘姥姥追到了金陵把乔姐救回来，今天施恩，后文刘姥姥报恩。再说周瑞媳妇送走了刘姥姥，便到了上房向王夫人禀明这档事儿，谁知道王夫人呢不在屋，一问丫鬟们才知道 他找薛姨妈聊天去了。周瑞媳妇这才转出了东角门到东院。东院是哪呀？梨香院呢、啊。梨香院是当年老国公敬仰的小院，小巧玲珑的十几间房子，前厅后舍俱全。在西南上有个角门，通着一个夹道，除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所以王夫人和她妹妹薛姨妈两个人你来我往特别方便。这个院子东北上临后街有一个门，老薛的人上街也特别方便。今天王夫人到梨香院去了，周瑞媳妇随后赶到，一进院就看见王夫人的丫鬟金川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在台阶上玩呢。金川看见周瑞媳妇忙说，太太在里边说话呢，你自己进去吧。哎，周瑞媳妇轻轻地掀起帘子进了屋，一看王夫人和薛姨妈正在唠家常，哎呀，今儿啊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的这个热闹啊。周瑞媳妇没敢惊动，悄悄的就到了里间屋。里间屋是薛宝钗的房子，一看薛宝钗穿着一身家常衣服，头发也是散着往那个嘴儿，坐在炕边趴在小炕桌上，同丫鬟婴儿正在描花样子。看见他进来，宝钗放下手里的笔，转身下了炕。哟，周姐姐来了，快坐。哎呀，姑娘你好啊。边说就坐在炕沿上。这两天怎没见宝姑娘到我们那边转转呢？是不是你宝兄弟冲撞你了？宝钗微微一笑，哪的话呢，这些日子是我又犯病了，连着两天连屋门都没出。宝姑娘，你到底有什么病啊？可得趁早找个大夫好好看看，开个方子，吃上几副药，一下子除了根儿才行。小小年纪要落下病根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宝钗听了苦笑一声说，再不要提呀、啊、吃药这个茬了，就为我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银子钱，吃了多少药，就是不见效。后来还多亏一个秃头和尚给了一个什么神仙海上方，又包了一包药面子当药引子。这药引子奇香异常，他说发病时吃一丸就好了。也怪我吃了按他方子配的药还真灵验。宝姑娘，什么海上方啊，你说说我也记着，倘若遇见这样病就给人家，这不也是行好积德吗？宝钗笑了，这方虽说挺灵，可是不好逃的，可琐碎的要命啊。药料啊其实也不难，只是难得可巧二字。可巧怎么个可巧啊？您听着，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把这4样花蕊在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再搅和在药面子里一起研好。又要那再转过一年的雨水，这一天的雨水12两。周瑞媳妇说，哎呦，这么一来就得3年的功夫啊。倘若雨水这天要不下雨可又怎么办呢？宝钗笑说，要不说难呢，怎么那么巧雨水节气那天就下雨呢？没雨只得再等吧。还要在白露这天的露水12钱，霜降这天的霜12钱，小雪这天的白雪12钱，把这雨露霜雪4样调匀，合了药，再加上12钱蜂蜜12钱白糖，